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盼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盼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把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是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到根儿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节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虚，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帽，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到根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相声名家名作，有听众点播杨毅的作品。前两天呢，杨少华先生和他的公子相声名家杨毅也出现在了首届央视的相声小品大赛当中。杨少华先生还特别的精神啊，杨毅这两年呢拍了不少的电视剧，有很多影视作品。其实很多听众观众也希望啊，杨毅能在创作表演一些好的相声作品啊。那么今天上半段呢，我们先来请大家听一段歌厅轶事杨毅杨进明表演。 欢迎您光顾我们一片云卡拉 OK 歌舞厅。 您这干什么的？ 没看出来啊， 演太说。 我现在是个主持。 哦，您是个主持啊？ 对， 您跟我差不多。 您也是主持？ 我方丈。 上来俩和尚，那是 您不说主持吗？ 什么都不懂，我是一片云卡拉 OK 歌舞厅的主持。 您倒说清楚了 啊！ 您要提歌舞厅，那我可知道 了解。 它是继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了一个新的文化场所。 对， 到那里头唱一唱歌 啊， 跳一跳舞，解除一天工作的疲劳。哎，这可是个好地方啊！ 那这么说，您常去？ 我倒不常去。 怎么呢？ 媳妇管得太严，她不给我钱。 没钱呢？ 嗯， 没钱我们那你可去不了了。 怎么呢？ 我们一片云卡拉 OK 歌舞厅那是有钱人能去， 哦， 没钱人可进不去。我们一片云卡拉 OK 歌舞厅具有一流的灯光音响设备，超前的服务。本歌舞厅的服务小姐曾经去过香港、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台湾和新加坡。 新加坡呀、 啊， 那叫新加坡。 哦，对，接受过特别的训练。 嗯， 再有本歌舞厅还聘请了著名的瓮中鳖乐队。 哦，小王八乐队。 像 您说这谁给起的名字？ 你认为这个名字不好？ 不太雅观呢。 我认为这个名字不错。 哦， 瓮中鳖那就是跑不了的意思。 嗯， 那就是这个乐队给谁伴奏也跑不出去，是不会出错的。 他倒能解释。 再有本歌舞厅的激光试盘也是最全的。 嗯， 有朋友们非常喜欢的近年来港台以及大陆歌星和作家创作的一些优秀歌曲。 哎，都有什么歌曲呢？ 其中深受人们喜爱的有你像什么《大约在冬季》、 嗯、《 北方狼》、《我祈祷》、《365里路》、《一剪梅》、《便衣警察》、《我心中的太阳》、《我怎么哭了》、《人生嘉年华》、《无言的结局》、《酒干倘卖无》、《外面的世界》、《我是中国人》、《我想有个家》、《患难见真情》、《没有你之后》、《跟着感觉走》、 嗯、 还有什么《安妮》、《水中花》、《叶莉亚》、《在雨中》、《一生不变》、《一见如故》、《一生何求》、一缕情丝、一无所有、千千阙歌、似水流年、黄土高坡、龙的传人，请跟我来、 嗯、 爱你一次，爱在深秋，爱在深秋，爱在今晚，爱在明天，爱是两颗心，爱是你和我，爱你一万年，爱的死去活来的。 这主持还真能说。 我们歌舞厅的宗旨就是让大家玩得开心愉快，尽情 嗯，把钱倒霉呗。 好，我们的晚会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可就要开始了。 哦，这就开始了。 头一个给大家演唱的就是本歌舞厅的歌手 Very Beautiful 小姐给大家演唱，请大家欢迎啊。 这里还有外国人。 没有外国人。 那小姐怎么叫外国人的名字？ 这不显得洋气一点吗？ 什么意思呢？ 不明白？ 不知道。 这个 very beautiful 小姐翻译成中国话，那就是美不够小姐。 您听听，光美不就完了？她还不够。 非常高兴给大家演唱，我给在座的朋友们先演唱一首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天天的想你》，谢谢。 谢谢。 当我矗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田，你的每句誓言回荡在耳边。 梅小姐唱的还是真不错。 好，梅小姐的演唱可以说是声情并茂，令人陶醉。 甭说别人，我都醉了。 是吗？那我把梅小姐请过来给你们两个人介绍认识一下。 别介， 怎么了？ 就是两口还总打架呢。我媳妇总说我有外遇。 你说他这模样。好，刚才一首慢四节奏的歌曲给大家带到了一个缠绵的境界。我这刚接到一个条子，是由二号台的本歌舞厅的老朋友，人称水果大王胡先生，要求跟我们的乐队合作，给大家演唱一首歌曲。 这个卖水果的也唱歌啊？ 我们这谁都可以唱。 但您要唱一首歌得多少钱呢？ 在我们这唱一首歌，要是跟着乐队唱，20块钱。 唱一首歌就20块钱 啊？ 那水果大王得卖多少香蕉头啊？ 你别瞧不起卖水果的。胡先生有钱。 是啊， 有钱可是有钱，穿装打扮不太讲究。 是， 不到其他顾客到我们这里来，穿装打扮都是名牌啊。 什么牌子啊？ 你像什么阿迪达斯、金利来、迪拉多纳，全名牌，宝士龙、波斯尼、皮尔卡丹、带鳄鱼， 全是名牌。 胡先生不这么打扮。 他怎么穿的？ 蓝裤绿褂，青鞋白袜。 这倒简单啊。 可是人家胡先生一只手上就戴6个戒指。 6个戒指 啊？ 这怎么戴呀？ 这胡先生是六指儿。 看得还真清楚。好，下面由胡先生为大家演唱，咱们大家欢迎。 等等等，现在这鼓掌的意思就是该谁唱了。 胡先生，该您唱了。 大伙儿鼓掌，这就该我唱了，是吗？ 胡先生还没少喝。 喝我是喝，不过我可没喝多。 还没喝多呀，这舌头都短了。 我敢说我今儿喝这酒绝对是假的。 您喝的是人头马 沧州白。 您喝沧州白也往这潇洒来呀？ 老哥哥，我就好喝这头嘛。 有这点偏爱。 今天我是随心所欲，先唱上一段这妹妹呀。妹妹， 还没唱呢，先来俩妹妹。 你大着胆子往前走。我说乐队哥几个，我唱歌你们也知道没谱。 没谱啊， 千万别砸了瓮中鳖，乐队这牌子。一会儿受累哥几个给逮着点啊。 胡先生，这一点您放心。您不在那瓮里头待着了吗？ 我是那鳖呀，是怎么着？ 谁说您呢？ 谢谢各位的掌声。下面就有鳖唱。你老跟着搅和嘛，讨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头啊，通天的大路啊，九千九百，九千九百九十九点九啊。 没这么多酒。 废话，没那么多酒，我能这模样吗？ 酒是多了。 妹妹大姐你慢点走啊， 慢点 慢点走，快回头把我的鲜活你烧上那几斤走啊。 这是改词了。 意思是1.6块啊， 不便宜。 苹果是1.9块啊， 够贵的。 老西瓜卖多少钱啊？ 卖多少钱？ 给钱你都拿走啊，给钱你都拿走。 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唱的不好。 你唱的很幽默。 都笑话我呢，你看。 没人笑话您。 乐队哥几个忙活半天 啊， 跟乐队哥几个搬一箱啤酒， 一箱啤酒， 一会儿接在我账上。 嗯， 跟在座的有一位算一位，一人一杯马啡。 马啡呀、啊， 喝 吸毒啊，那叫咖啡。 哦，对，咖啡，咖啡。一会儿我结账。 吴先生看来没喝多，还知道开单子， 很好啦。 又站起一位， 吴先生唱的很风趣啦， 唱的确实不错。哎，先生您贵姓啊？ 又不敢担您那个贵字，鄙人姓银。 哦，银先生，幸会幸会。 在天津搞了一个公司， 不用问，只是个经理。 好眼力呀、啊，好眼力 是不是？ 来来，搞一张我的片子， 还带着名片呢， 带着片子，带着，是。实在对不起呀、 哦， 我这个骗子刚刚骗完就到你们这里边来了。 我们这里头经常的有骗子， 不是这样讲话了，我是讲我这个骗子在外面刚刚发完了，就到你们这里边来了。 哦，嗯、没关系，哎、嗯，您先咱们有机会， 可以可以。 你们一站起来是不是想唱首歌啊？ 我唱不了歌子了，我的五音不全了。 哦、 我是想让我带来的这位栾小姐、 嗯， 她是我的小秘，小秘书， 大喘气啊， 我。是想让他唱一支歌词啦。 哦，那么由栾小姐为大家演唱，等大家给点掌声。 谢谢各位的掌声。 你这味儿啊！ 我和我的经理第一次来到咱们一片云卡拉 OK 歌舞厅， 头一次来， 这个舞厅装修的还是真叫棒。自娱自乐数这强，卡拉 OK 能演唱，无人乐队绕房梁，宾主都能来消遣，价格优惠还中奖，谁买一台 OK 机随机赠送俩音箱、 数来宝。 我给我的经理先演唱一首香港歌曲， 什么名字？ 叫掐死你的温柔。 掐死你的温柔啊，那叫恰似你的温柔。 哦，对，好乐队的先生，请起前奏，降 B 调啊， 还是什么调？ 嗯，当当里哒啦滴当，嘎哒啦滴当，当里哒啦滴当。在香港，有一个男青年， 还有朗诵。 在一次车祸中、 嗯、 他的女友不幸丧生，他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来到了大海边，面对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写下了这首恰死你的温柔。 嗯，唱吧。 这首歌的调子我唱不太合适， 你调起太高了，咱换个调子好不好？ 还是换一首歌吧。 换首歌也行， 唱一首日本歌曲。 这歌好， 弱啦， 不错。 在日本有一个男青年， 又来了。 在一次车祸中，他的女友不幸丧生，他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来到了大海边，面对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呼唤着他女友的名字，若拉若拉若拉。 我听你像卖冰棍的。 这首歌最好用日语演唱， 太好了， 可惜我的日语又不太会。 我白说了， 唱一首美国歌曲吧。 那行行。 在美国有一个男青年，在一次车祸中， 他的女友不幸丧生，他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来到了大海边。这连我都会了。 算了算了，不要让我的栾小姐再唱了吗？ 干脆就别唱了， 她今天很累了。 是够累的，出了三回车祸了。 没有关系了，这几首歌子算我们点过好了。 嗯， 来来，服务员小姐，开两支花篮送给刚才唱歌的那位美小姐、 嗯、 还有这位主持人先生。 让您多破费啊。 这还有一点点小费送给乐队的几个先生。好了， 多少钱呢？ 不好意思讲出来，才500块钱了。 啊，五百块钱是小费啊。 没有关系了，昨天我们公司刚贷款40万。 嗯， 这点钱毛毛雨啦，毛毛雨啦， 这500块钱就毛毛雨啦，毛毛雨啦。 哎，我说主持人先生， 哎，胡先生，你有什么要求？ 你先等会儿 啊， 让乐队哥几个来两段摇滚乐刺刺我， 刺你啊？ 啊， 那叫刺激刺激你。 哦，对，刺激刺激。 嗯， 我不饶这位殷先生这么大方。 哦， 一掌手就给500块钱小费， 不少。 我是这里常客， 那 我怎么也不能输给他。 哎， 我这不带着几个戒指呢吗？ 就这几个六子 啊，跟乐队哥几个分分。 嚯，分分呢？ 乐队几哥们？ 四位先生， 四位先生。服务员小姐，给我过来。 把这四个戒指拿过去跟乐队哥几个分分。 我您这就分了 啊？ 那四个戒指得值多少钱呢？ 钱吗？钱吗？这算钱吗？趁次毛毛鱼嘛，毛毛鱼什么？ 他也会了， 带着玩去， 这是带着玩去， 这算嘛、嗯？有的是东西，这不还有俩的吗？ 啊、对呀、啊， 哥们儿，你也别客气，拿一个带着玩去。 我可不能要您东西， 瞧不起我， 没那事儿。 你当着他们宰我是不是？ 这绝对不是， 拿一个带着玩去。 拿这不是胡先生， 这 您不明白我的意思。 你妈， 我是说您是这里的常客， 对， 您收您那么贵重的东西， 嗯， 收下不太合适是、嗯。 有嘛不合？合适的，这些个戒指就一个是真的。 我这个， 在我这儿戴着呢。 什么人呢？ 以上您听到的是杨毅、杨进民合说的相声《歌厅轶事》。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传统作品《报菜名》。这个版本呢是马志明先生整理加工的，请听马志明、黄族民的表演。 这回。该您演出了， 哎， 该我表演了。 您这节目是相声， 你是说相声？ 没错。 看着你有点面熟。 哦，见过是吗？ 好在哪儿见过似的。没领教您贵姓是？ 哎呦，不敢，见姓黄。 姓什么？ 姓黄啊？ 我姓黄。 对， 您是那个工长黄啊？是立早黄啊？ 我说你认识字吗？哎，工长黄，工长的念张，立早也念张， 那您是哪张？ 立早张。不，谁姓张啊？我姓黄。 那工长黄， 工长有工长黄吗？ 哪黄？ 哎呀，红黄蓝白黑哪黄？ 五色黄。 对了，五色黄， 这大概算外姓吧。 怎么叫外姓啊？ 外姓就是不带摆的姓。 谁不带摆的姓啊？ 摆姓有你吗？ 当然有了。 摆姓有姓黄的？ 有啊。 有吗？ 有。 赵钱孙黄 啊。赵钱孙李 啊。对，赵钱孙李啊。 后边呢？ 周吴郑黄。 周吴郑王。 冯陈楚黄。 嘿，你别瞎蒙行不行啊？ 有啊，这哪有啊？这 怎么会没有呢？那后边有这么一句叫顾梦平黄。 顾梦平黄，哦， 有没有？ 呵，对对对对对，嗨，我小时候 啊， 学过百姓。 哦，这还学过呢？ 到幼时候想不起来了。 是吗？ 对，好像有这么一句。 有吧？ 赵钱孙李 啊， 周吴郑王。 对， 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有许和李时章，楚曹严焕，金魏陶江，器械邹玉，白水斗张，林苏潘葛，西范彭郎，芦苇昌马，苗凤花方，渔人袁柳，风暴史唐，费莲岑薛，雷鹤尼昌，唐英罗辑海湾长，叶如一石富，皮变齐康，武夷元补，顾梦平黄。 哎，对，怎么样？ 武夷元补，顾梦平黄。 对， 对，有这句。 哎呀， 您就是顾梦平黄啊。 对呀、啊，我一人四个姓儿。 那您是 顾梦平黄的顾 姓啊？不是，这也少。 顾梦平黄的黄， 不是你说准了行不行？ 谁说不准呢？啊，顾梦平黄的黄， 顾梦平黄这四姓当中那个黄。 对， 哦，那么说你就姓黄？ 就姓黄。 非姓黄？ 非姓黄。 准姓黄？ 准姓黄。 你要姓黄呢？ 我不是东西。干嘛呢？这是， 别着急，别着急，您姓黄，您姓黄， 就是姓黄嘛。 黄老师， 您老师， 黄先生， 您先生， 黄先生贵姓？ 姓赵。你可太不像话，都问黄先生了，贵姓吗？还贵姓？像话吗？ 知道你姓黄， 你知道干嘛还跟我这样啊？ 认识我吗？ 不认识啊。 哎，对，冲你这装不认识。 哎，我怎么装不认识？ 对了，就冲你这装不认识。哎，就拿你开心。 我招你惹你了？ 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咱俩住过街坊啊，当初小时候，你们家当初不在天津那个秦英后那儿吗？ 是谁在群英后啊？ 是什么地方呢？ 教堂后。 对，教堂后。我也在那儿住过。 也在那儿住过。 次数不多，反正小时候在一块玩，后来我们家搬走了。 哦， 有些年咱俩没见面了，再见面你这叫乍穿新鞋高抬脚，一步登天，不是老乡亲，瞧不起人。 不， 不对 的。不，没那意思，没那意思。您呐，多原谅。 嗯， 我这人呐，记性不好，这年头又多，别往心里去。 哦， 没那意思。 这么说，挫败您。 那可不，没那意思。哦、 那就完了。说实在的啊，您看咱俩老不见面， 是， 我对您这个印象 啊， 还特别深。 对我印象深？ 嗯， 是啊。 哎呀，印象深。我总在那个背地里头听人们 啊 议论你， 他们背后议论我， 净讲究你，我不愿意传这个啊，咱不做这个。 不，他们都说我什么了？ 我实事求是啊， 啊， 不编瞎话啊，实事求是，人怎么说的，我怎么断了你？ 哎，行， 行不行？ 行， 反正我听他们总这么说 啊， 不知道真假。说您这人呢，特别讲义气。对吗？ 啊，对， 交朋友别错主意，交这样的， 嘿， 啊， 真是， 是不是？ 是， 您最大的特点 什么？ 挥金如土，仗义疏财， 没错。 您拿钱向来不当钱， 是呢。 您为朋友两肋插刀， 应该的。 您要跟谁相好，您把心掏出来给他吃了， 那我愿意啊。 你要看谁不顺眼，当时就掉脸， 我不理他了。 他对谁有意见，他敢当面就提，提错了，一听哦错了，哎，他就改。 听听， 心直口快，不记仇。 是， 您是臭嘴不臭心， 没错。 对，臭嘴不臭心， 没错。 别看这嘴臭啊，其实这胃里头反出来的臭味儿，胃口不好，这嘴其实也不带臭，像嘴臭。 你才嘴臭了。 这不好话吗？ 好话，你这臭嘴没完了。人家不臭心可没记住，打完大人碗喝口水，人都不乐意了。就你别这么说话。 我的意思就是说，您这人呢，快人快己 啊。那我倒是心直口快。 今儿个我呀，是专门找你来的， 找我有事儿啊， 打算跟您叙叙旧。 哦，好。 假如说您想不起来我了，哎，我忘了，也可以说呢，我就是想高攀交您这朋友。 哎呀呀呀，您说过了 啊， 说过，这是好事儿啊， 赏我这点行吗？ 太好了， 愿意交我这朋友？ 愿意。 哎，我客气，我请客，我请客。 好， 这么着，我请请你 啊， 我请请你， 你请我啊，你请我干什么？ 吃饭 啊？ 吃饭， 吃不吃？ 吃饭 啊？哎，刚见面。好了，不合适，别 来了， 别过 来了，这是这没劲啊！我跟您一个脾气啊， 啊， 俩字痛快。 是， 哎，当着大家我已经说出来了，请你吃饭，你要不吃，我面子，脸上不好看，心里难受，痛痛快快说真的，吃是不吃？说， 哟，那要这么说，我吃， 真吃， 可不真吃， 哪吃？ 听您的， 别听我的。 嗯， 别听我的，听您的。 怎么？ 您出主意，我随着，这叫客随主便。这么说吧，您呢兜里一共带着多少钱？咱别花亏了，量入为出啊。因为你也不容易， 咱大人只有过日子。 行了， 你会花亏了。 哎，您等一会儿，咱俩到底谁请谁呀、 啊？谁请谁都行啊！ 什么叫都行啊？ 咱这交情可不是 哥们，交情归交情，不，你不是说请我吗？ 我请你 啊？ 我说了吗？ 啊？这不大伙儿都听见了，刚说的吗？ 哦 啊！ 哦，对，对，我请你啊！ 啊，是啊， 我请你啊！ 你请我，干嘛问我到底带多少钱呢？ 我说呀，您兜里带多少钱就甭动了， 这不废话吗？ 我请客当然我花钱了 啊， 咱们记着我的钱花。 嗯， 万一回来要菜要多了，最后一买单一结账，差多差少零头在哪儿，也许备不住啊，让您给添点。 那没问题， 主要花我的。 哦，那么您一共带多少钱了？

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借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豆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此次非醉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朋友们，下面来听今天早上6点钟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8.6度，早上时段有轻雾，能见度在1到3公里，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扩散条件继续转差，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较昨日进一步下降，户外要做好健康防护。此外，体感日变化明显，早晚气温低，请适时调整穿衣，谨防着凉感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佳，登山气象指数14，不太适宜登山。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弱气压场控制，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调节等级为3到4级。今天气温在20到10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凉。今天白天光照比较充足，但空气质量不佳，晒太阳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你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 太到根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会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到根儿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马志明、黄宗民合说的报菜名刚刚开了个头。应该说马志明对于这个传统作品的整理加工是下了很大心思的。据说呢，马志明本人啊也以这个段子为骄傲。报菜名本身的贯口、趟子各有不同，但是呢大同小异。几番铺垫还有人物的塑造，能展示出一个艺术家的功底和理念。马志明先生把这个人物啊设置为见过世面、很会吃的这么一个主，但是呢条件比较窘迫啊，没有钱，说的天花乱坠，说的特别至诚热心，实际上是为了骗捧哏的钱，哎，是塑造了这么一个人物。 那么捧哏演员呢，就是挺质朴的，哎，但是脑筋有些慢。这两个人物的塑造一出来，再加上马志明添的这些新的包袱，在铺陈上的这种细腻的加工，使得这个段子很丰富很好听。除了成套的趟子之外，仔细品味人物的语言，真实的性格目的一层一层的剥开，真是很有回味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这段马志明、黄宗民合说的报菜名。 咱们记住我这钱花，万一回来要菜要多了，最后一买单一结账，差多差少零头在哪儿，也许备不住啊，让您给添点， 那没问题， 主要花我的 哦。那么您一共带多少钱呢？ 大概其有个3块多钱吧。 啊，有个3块1呀，3块， 有钢棍，我穿上贵。 行，甭穿了，这有钢棍，甭穿了。好嘛，你就3块多钱还请客呀？你连盒好烟都买不起，你这不还憋着吃我吗？这不还憋着花我的 钱？说钱圆乎脸再长乎脸的，这干嘛？这您听错了。 我怎么听错了？ 刚不说让您添点吗？ 啊， 您要是添，也就是添个3块2块。 哦，让我添3块2块？ 哎， 啊，那没问题。 还不一定，还不一定。 哎，那就 钱就够 啊，对 不 对？ 您要是不出主意，那我可就随便说了啊。 您说 啊， 听您的， 听我的， 说。 那您上我家吃去。 哎，干嘛还上家去？ 家里得聊清净啊。 哦， 对不对？您连认识门以后还得走动呢。 好， 对不对？ 行， 有这么句话吗？ 怎么说呢？ 要饱家常饭， 要暖粗布衣。 咱就粗布衣了。 好， 就这么办了。 来吧，这粗布衣我嚼得动吗？ 咱就 家常饭。 家常饭了。 哎，对， 我先问问，喝酒不喝？ 我最爱喝酒。 你还喝酒？ 喝呀。 就你们这工作这玩意儿喝最温。 不 是， 不演出的时候可以喝，没人管，让喝， 让喝， 让喝。 你也爱喝？ 哎哎， 那咱就喝， 喝， 对不对？ 喝， 痛快快喝。 哎，对， 喝。不过现在这个名酒啊， 啊， 备不住就许有假冒伪劣。 哦， 色酒吧又没劲儿。 啊， 你说啤酒吧？ 哎，我爱喝啤酒啊， 爱喝啤酒， 爱喝啤酒啊。 那就买啤酒， 买啤酒吧， 买啤酒， 买啤酒。 来个6瓶，来2瓶啤酒。 来2瓶啊， 2瓶不少啊。记着，你喝，我不喝，我看着。你剩下我就喝点。不是，喝你呢？ 还行吗？ 两瓶 剩。 啤酒就是少点话，我多给你预备点好菜下酒。 好菜， 哎，一盘好菜。 好菜预备什么呢？ 那个果仁怎么样？ 果仁 啊， 花生米 啊，对，是炒啊还是炸？ 怎么弄不也是果仁吗？ 那就干炒。 对， 干炒 还省点油。 然后呢，我再买个半斤羊杂碎， 还羊杂碎， 哎，半斤热热乎乎，多来点肺。 你牙口不好， 用那么多肺 干嘛？用那么多肺， 人家背着给， 知道吗？ 当当当当，完了啪啪就，哎，给多少多少 啊？ 半斤羊杂碎 啊啊！ 再来个别的， 别的， 我再蒸他几只那个南京大闸蟹。 啊，阳澄湖大闸蟹 是有这么大的，那200来块钱，好，那东西是这不过贵，贵。当然我是不在乎花钱了，是吧？主要是怕我门口那市场他不一定买得着。这么着，买得着咱就吃，买不着就算。 那准买不着。 买不着没关系，买不着没，买松花呀。 好大闸蟹改松花 了。哎，是市场都有，有松花， 有这 俩大的 啊， 对不对？那个叫皮蛋的， 对 对不对？啊，这个东西切成片儿，来点姜末，倒点醋，下酒的好菜。 嗯， 不过有的人不爱吃，嫌这东西拿石灰烧的那股子味儿。你怎么样？ 我还行， 不吃就算了。 哎，谁说不吃了？我这不说行了吗？ 行，酒菜你甭管了，我颠排。 那行， 怎么样？ 好好好， 主食咱们吃包饺子。 干嘛还包饺子呀？ 好吃不如饺子， 对， 舒服不如倒着。咱是西湖羊肉。 好， 您吃10个，我给您煮10个。 干嘛这样？ 好吃的热的。 嘿，我还爱吃个烫嘴烫心的。 您来个饺子就酒， 这叫 没饱没醉。 对， 吃完饺子喝点饺子汤， 这是 原汤化原食。 好， 吃完饭小肚子上弦， 怎么讲？ 谈谈心， 再聊聊， 咱就 包饺子了。 明天上午9点钟怎么样？ 明儿9点没问题， 我来接你来。 好， 你等着， 我在哪儿等？ 就这儿， 这儿等。 这不正好见个面吗？ 是， 明儿还这地方， 还那， 咱是不散不见。 行。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对对对，不见不散。 该说您的相声， 行， 我不耽误您。 好好好， 您志工，我走了， 回见。 哎， 慢走慢走， 客 气。您说这人多热情，刚见面没说两句话，非要请你吃饭。 王先生，王先生，那个打扰一下， 什么事？ 问问您兜里现在带钱没？ 干嘛呀？ 我得回家呀，赶紧的奔家。给您预备点酒菜带饺子，我得费劲呢，我得赶紧回家，我得坐车打车，知道吧？ 合着你没钱呐？ 不是没钱，没带零钱。要这么着吧，你换我点零的，换点零也行，换100块钱钢镚 儿。谁身上带100块钱钢镚 啊？换点零的得坐车呀。 不就是坐车吗？ 得坐车回家。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今晚上才见着你，想想，咱 哎。 啊，怎么意思？ 哎， 干嘛？ 坐车去。 这谁的？ 我的。 你的你干嘛掏出来？ 哎，你不是没零钱吗？ 啊， 换他干嘛？哎， 你看，这是没请您吃饭，先拿您钱，不合适。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那叫嘛呢？ 这什么叫嘛呢？ 你想话是吧？当然，咱往后越走越近乎。 是， 您说这点再多多少，咱也过得了啊。 对呀、 啊，您这多少钱？ 20。 那我拿着了， 你别拿了。你是哪的事儿啊？还没请我吃饭吗？先问我20块钱走。 你这我找你要了吗？我找你要钱了吗？哎，这不各位都看见了吗？没带零的跟你换，你不换给非给。这儿一接着又来这套，干嘛这是？这损人不利己呀！ 对你有什么好处？ 再不您是这种人吗？ 这又急了， 叫我栽跟头，这对吗？这个 不是我，不是 啊， 不是您跟别人就不斗啊？ 哦，您是玩笑啊？ 啊！ 我说的那是，我装逼也不可能这样。您这人我太了解了， 嗯， 您最大的特点挥金如土，仗义疏财， 是 啊，您拿钱向来不当钱啊， 对， 甭说我还请您吃饭， 嗯， 平常您看谁要有困难，您都不管吗？ 管， 就是真隔着我走这儿，腰里一时不便，张回嘴跟您要这钱，您给不给？ 给， 心疼不心疼？ 不心疼， 在乎不在乎？ 不在乎， 这钱 拿走， 谢谢， 别动。多厉害啊！稳住了要气住人。 那我没这钱我怎么回家呀？ 你呀、 啊啊、 走着走， 走着走太累， 累呀、 啊啊、 跑你呀、 啊、爱怎么走怎么走。那我走了， 走， 明儿见了， 明儿见。 那我走 了，走 啊。 咱呢甭管他了，说咱的相声。我今儿说的这段呢是在北京啊东四牌坊那地方， 我是黄先生， 有个四合院。 黄先生， 嗯， 要不咱甭吃包饺子了， 这20块钱没拿走吗？ 哎呀，这叫什么话？这20块钱值得多呀，是我请你吃饭花得多呀、啊。 那这包饺子怎么不吃了呢？ 包饺子这玩意儿太费事。 那可不，你不包它省事。 你想，明儿早起啊，我得和馅 儿，嗯， 和面、擀皮儿、包、煮，净忙活饭了，没工夫聊天了。是不是吃点省事、 哦、 省事的吧？ 那省事的咱吃什么呢？ 咱们干饭汆丸子怎么样？ 丸子汤呢？ 丸汤怎么？丸汤不省钱啊？ 嗯， 你想想，好稻米，高压锅焖着倍儿香，一层绿油，知道吗？ 啊， 好羊肉 啊， 多搁味精香油，这大袋儿羊肉丸子就吃西红柿 多好啊！ 行 啊， 行， 干饭汆丸子， 干饭汆丸子， 干饭汆丸子， 这啤酒。散了， 这啤酒不给喝了？ 不是不给喝，您琢磨这道理啊？ 啊， 您喝一肚啤酒， 再喝完汤的肚子里逛的。 也是， 是不是啊？别喝了。 不是，那要一点酒没有，可太没劲了。 要不喝白的吧？ 白的也行， 白的。 我爱喝白的， 喝白的， 喝白酒。 那连买都不买，家现成，拿出来就喝。 哟嚯，这么大瓶啊！ 不是一整瓶， 多少啊？ 也就盯这么一块吧。 哎，剩底儿了。 怎么着？ 不够喝的？ 不够没关系啊，兑水啊。要喝热酒呢，兑点开水。兑凉的，我那儿有凉白开。 不不不，行了行了行了，甭兑水，咱呢。有多少喝多少，行不行？ 对，酒要少吃，事要多知。 你看他倒有的说， 酒少，这菜也别预备那么多了。 菜也不给预备了？ 不是不预备，你想两口酒没了，剩一锅菜，谁给您打死了？ 那要一点菜都没有， 你们别 多喝酒， 咱就白酒果仁怎么样？ 哦，白酒就果仁 怎么样？ 也行， 明儿您不是说定了 啊？ 准去吗？ 准去啊！ 准去，咱们定的是十点，是不是十一点？ 九点嘛。 哦，九点，九点。 九点， 您早点出来。 我早点。 哎，您八点来钟，您就下楼。 八点， 您门口有市场不是？ 有啊， 有市场。您先奔市场。 我奔市场。 哎，您买四斤果仁 啊， 然后我接您进门，打开咱就喝，这多痛快啊！ 哎呀，我买四斤果仁啊。然后你再卖去是怎么的？ 卖果仁了， 一个喝酒嘛，干嘛买四斤果仁啊？ 秤高秤低，三斤半也行，无所谓。 是是是， 什么计较 三斤半？我宁肯不喝这酒，我也不买这果仁。 那这酒呢？ 酒我不喝了，行吗？ 最好 啊， 最好不过。哎，咱就干饭穿丸子， 干饭穿丸子吧。 干饭穿丸子，我是不是得坐车走？ 您溜达着， 还溜达着， 溜达着。 那。 咱接着说，在北京四合院那地方呢，住着这么一户人家。 黄先生，要不咱甭吃干饭汆丸子。 这干饭汆丸子又怎么了？ 不瓷实。 哦， 那石头子儿瓷实，我嚼得动。干饭汆丸子，这叫塌泡饭。 嗯， 水花花，大池西葫芦，您吃挺饱。 嗯， 待会儿一泡尿，您又饿了。吃解馋的， 那么解馋的吃什么吧？ 炖肉烙饼。 嚯，炖肉可堂口。 来的五斤牛肉， 五斤呐， 五斤羊肉，一只肥母鸡，一斤栗子，这叫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太棒 了。烙点螺丝片饼 啊， 撕着吃还解闷儿。 对， 吃完了喝点咖啡，去去油腻。 呵， 炖牛肉， 炖牛肉， 栗子鸡 棒。 我家养了个老母鸡， 哦，还行 啊，肥， 嗯， 就是一样，老点， 老点， 老点没关系，今儿晚上就宰。哎，这半宿也差不多也炖熟了，啊，今儿晚上宰。 不是，这您这老母鸡养了几年了？ 几年了 啊？ 哎呀，反正据我姥姥说，我们家这老母鸡比我妈小两岁。要论起来，我得管它叫姨。得了，今儿请您吃饭，我大义灭亲了。 别介， 我不要， 不行。 朋友们， 不不不，我劝您了啊，别这么狠的心 哦 啊，为我不值当的，鸡咱不吃了行吗？ 不吃 了，哎，咱就炖肉烙饼， 炖肉烙饼， 行不行？ 炖肉烙饼，这车钱 甭垫着，甭垫着。要改炖肉了， 你说黄先生，要不 咱甭吃炖肉了？ 怎么样？ 我就知道是这句吧。啊，这炖肉又怎么了？ 这肉它不烂， 那可不，你不炖它烂不了。 我得明儿早起来现买肉吧。 嗯， 市场那鲜粮早起买去，到中午万一火跟不上没熟，你说你去了给你吃什么？干脆吃窝头吧。 哎，行，什么您干？ 窝头， 窝头啊！回见吧，啊！ 好嘛， 还吃窝头啊？ 怎么了？ 从小我那窝头就吃伤了， 吃过， 多新鲜呐！吃了十好几年。 哦，那你说说，你们家那窝头什么模样？ 嗨，窝头嘛，什么模样？ 嗯， 上头一个尖，底下一个窟窿。 亏了问问，跟我那不一样。 你那窝头什么模样？ 底一尖，上头窟窿。 还得方个儿、 嗯。再说面也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你这窝头什么面呢？ 棒子面。 我这薏米面。 这不还一样吗？ 不光薏米面， 还有什么呢？ 江米面、黄米面、绿豆面、栗子面 啊， 红糖、白糖、青丝、红丝、杏仁、瓜子仁、核桃仁、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大大的鸡子一发，英名儿。叫窝头， 实际是 福地大槽糕。 呵， 你有多少钱？你没地儿买去， 还真是。 有什么话？这真是。 我先走了。 钱哪儿去了？ 松大花面你又找了？ 是是是是，什么花面子？在你兜里了？ 没没， 在你兜里？ 不可能！ 我看见你装起来的，你别来这套！ 先撒谎！ 我亲眼看见你装起来的， 你不乱， 你给我掏出来，咱可没事。 掏什么掏？不掏！ 快，你不掏！我告诉你，不掏我可喊警察！ 我这事儿值当的，麻烦警察吗？ 不，你掏不掏？你掏不掏？ 给你关吗？ 去 去！你要干嘛呢？ 哎，这还差不多， 差不多 哦，五毛呢。看，这是五毛的， 再给弄一毛，完了， 不行，甭那么对付，我要我那两张十块的， 我是急着白脸，干嘛这是？ 哼， 我这人好诙谐，跟你开玩笑，给，赶紧给我呀！咱用窝头了， 窝头不干点吗？ 干呐， 啊， 小米粥喝不喝？ 行啊， 酱酱乎乎熬一锅小米粥 啊，好，可以 搁红糖 啊， 煮几个鸡子儿 哦， 弄点挂面， 嗯， 来刀草纸， 我再给你生个大胖小子，你跑这伺候月子来了， 你呢？ 乱七八糟满不要，就是窝头小米粥， 就是窝头小米粥。 哎， 这窝头 啊， 说实在的啊， 嗯， 就这个点心好不好？ 好啊， 爱吃不爱吃？ 爱吃。 跟这比， 嗯， 你吃完我这，你都不想吃点心了。 那当然了， 那提你要吃上瘾。 哎，是吗？哎哎哎，不，哎，怎么回事？你这手怎么回事？ 我手凉，我里边暖和暖和。 跑人家兜里马虎手来， 啊！开玩笑，开玩笑，咱就窝头了啊！定了啊， 就窝头了， 窝、啊、好了啊！ 对对，穿一身， 要是女裤子掉下来，容易啊掉出去。 甭骗子 啊！走了， 我媳妇比我胖 哦。 这窝头啊，这窝头也落不住。 哎，我说何先生， 要不咱甭吃窝头了，咱喝点凉水吧。 我说你这小子可太难伺候了， 嗯， 打刚才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呀？ 合着他倒给我扣上了，是我不吃啊，还是你不请啊？ 真请， 啊，那可不， 真请能让你上我家，家里能吃什么好的？ 那上哪儿啊？ 我请您下庄子， 下庄子， 哎， 给我钉马掌。 我带你下馆子 哦，那自来水刺我。 饭庄子，饭馆子。 那么到饭庄子里，您请我吃什么呢？ 请您吃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甭请我吃满汉全席，南北大菜。 嗯， 你把其中几样菜的菜名，你要能说上来，就算你请了。 那太省事了。 那你就说说吧。 我请你吃蒸羊羔，这菜有没有？ 嗯，蒸羊羔那是大补。 看看 还有什么？ 蒸熊掌， 哦， 蒸鹿眼儿， 是 烧滑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新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还有什么？ 罐野鸡 啊， 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还有吗？ 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鲜蘑，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全鸡，烩鸽子蛋，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 一下锅烧烤三锅的白菜，炸客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石件、清蒸江瑶柱、糖溜芡是米， 还有什么？ 还有拌鸡丝儿、拌肘丝儿、十锦豆腐、十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糟白茄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美食。 还有红丸子啊， 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鹿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烤肉、松肉、罐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汆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汆火鲤鱼、板鸭、筒子鸡， 完了， 烩长脊骨、烩南芹， 还有 连水果花、锅烧猪蹄、拌瓤子、炖吊子、烧干尖、烧连皮、烧肥肠、烧宝盖、烧心、烧肺、油炸肺、酱锅丁、龙须菜、拌海蜇、玉兰片、糖溜鸽子、长烟剑莲子、拔丝山药、拔丝肉、塔木鱼、八带鱼、黄花鱼、海鲫鱼、石鱼、桂鱼、扒海参、扒燕窝、扒鸡腿、扒鸡块、扒鱼、扒肉、扒面筋、扒三样，胡肉锅子、白肉锅子、十锦锅子、一品锅子、菊花锅子，还有杂烩锅子。 好， 放这些菜， 爱吃爱吃爱吃，咱们吃去。 我没钱， 哎，白说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马志明、黄宗民二位合说的相声报菜名。二位呢状态非常之好，台上台下的互动，观众的这种热情也是可见一斑。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尚远和您明天早上六点半再见。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中国时间，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汤飞演唱。 我们不能让时间停转，我们让步伐再快一点，四十年我们奋力追赶，昨天今天岁月流言，人数展千年花卷，嫦娥迎接我灯火相连，地图在变每个星星点点，青春迎面感慨万千，这里是中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乘风破浪》，苟林作词，杨炯汉作曲，平安于月月演唱。 安心常在，舞动京城。2018国安社区广场舞大赛即将开赛了， 北京地区1000支参赛社区舞蹈队将为荣誉而战。 谁是社区舞王？巨额奖金与丰厚奖品最终花落谁家？ 秀创意，秀舞姿，秀整体，更秀年轻态。 敬请关注国安社区广场舞大赛， 详情咨询国安社区北京门店或拨打400-655-1111。 老公，你又给车换内饰了，这个月零花钱花光了吧？ 放心吧，在京东买的倍儿便宜。10月8日到21日，上京东买汽车内饰，坐在脚垫、靠枕、汽车香水，统统满199减100，脚垫还能以旧换新呢。 老公真棒， 京东。 全新名爵 HS BOSS 志愿级音响，宽广音域，聆听震撼，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全感官瞬间激活。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两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乡下名爵当地经销商。 10月13、14日，第三届百城千店农行汽车节北京站，金蝉新路甲一号，酷车小镇，奔驰、宝马、捷豹、路虎、沃尔沃等众多品牌参展，优惠价格购车，特惠金融服务。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招商银行精英展翼综合金融服务，为高科技创新。